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水不清，挥不走，怎么过？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过？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难过。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从来没将这样无助。早已不见影，重回路上强装冷静，想归家去洗血症，摇摇撞撞脚下无力，挨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他。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回家？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为何？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逃脱。 Make make trouble, no trouble. 从来没将这样无助。每日想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物怎么错？挥不走，怎么过？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过？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逃脱。 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从来没将这样无助。 Big big trouble, yeah yeah. I'm in big big trouble tonight. Oh, I'm in big big trouble.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最后又到。 也许每个歌手心中都会有一个关于爵士的梦想，这个梦可大可小，大到像张学友这样的歌神级的人物都会自己出资来发行爵士唱片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人，他的声音其实非常适合唱爵士，他有醇厚的感染力，气息和情绪当中都有一种让人过耳难忘的力量。这首歌叫做禅，轻松活跃，不羁的对白，一改杨宗纬平常苦闷的曲风，还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 这夜光华如缎，寂寞的不只是一扇，每个眼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到耳边你串串，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 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瓜会，酒瓶盘就绕着吧台转。 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难不难？见识少梦想，秀色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馋。有人左顾右盼，有的矜持，有的摆款，各有各的高低手段，各自打算。真淑女从来不会谈，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等彼岸。 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纸手还拉吧，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生先生先生，你还没有买单。 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手是哪一款，多简单。领教什么